他偷笑我外壳的水瓶座，只怕他无聊而问更多。谁要他知得太多，谁要他担心太多，明明是个可怜人，竟可怜人常要分担他痛楚。谁要他知得太多，烦恼追根为何多，就怕暗恋的情人喜欢同情人结果，难为他爱我。情人喜欢同情人，结果仍不。